啊，你叫我查嘅嘢查到啦。十二年前在德明中学跳楼自杀的女学生叫做陈希文，十八岁，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。根据其他同学的口供，她份人比较内向和文静，平时都是独来独往的。 那她的背景？ 这个陈希文都挺可怜的，阿妈是轻度弱智，阿爸在十岁那年呢，因为意外去了买咸鸭蛋，细细个就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噶啦。 喺咁恶劣嘅环境之下，仲品学兼优，呢个女仔都几坚强。系咧，警方系凭乜嘢判断佢系自杀？ 案发现场就好整齐，冇发生过打斗或者系挣扎嘅痕迹。仲有学生见到佢喺跳楼之前嘅情绪好低落，一个人喺操场度喊。 咁自杀嘅理由咧？ 他在自杀之前的成绩一落千丈，警方估计他是因为学业的问题一时看不开。 这么坚强的女仔怎会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？ 还有一个疑点，法医除了在他身上找到因为堕楼造成的伤势，还有其他的伤势。 报告有没有写什么伤势？是怎么造成？ 是轻微的耳伤，应该是因为碰撞造成的。 陈希文的死一定有内情。 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 我会接近陆子俊，再想办法在他身上打探十二年前究竟发生过什么事。 你想我死吗？ 好， 我就成全你。 我等阵就去跳楼， 好似陈希文咁啊！你唔好以为做翻啲好事就可以弥补你做过嘅衰嘢。我话你知，冇用噶。你知唔知我同你最大嘅分别系乜嘢？ 就系我承认我自己系人渣，而你 就系罪人扮圣人。 陆子俊，你比我更加可耻啊！ 乜咁啱啊？ 是你 一个人啊？ 嗯， 我都是啊，不如一起啊。 好啊， 啤酒唔该。 我请。 一个人饮闷酒，有心事啊？ 咁你咧，点解又一个人啊？ 唉，我临时俾人放飞机啊，同女朋友嗌交。 我都冇女朋友。 啊，你咁好仔都冇女朋友？ 你又知道我好仔？ 好人有样睇噶嘛，我一睇就知道你好人啦。 系咩？ 系阿西，你啤酒。 Thank you。 系咧，你做啲咩噶？ 我教书嘅。 原来系为人师表。 唉，为咩人师表啊？而家做老师啊，仲惨过做姑呢啊！ 啲学生好曳啊？ 点止曳？佢哋简直系花样百出，仲要日日新鲜啊！ 咁睇嚟，你份工都几大压力喎。 就今日啫嘛，有个女学生要跳楼自杀喎。你话我压力大唔大啦？ 跳楼自杀？ 系啊。 咁嗰个女学生点啊？ 好彩及时拉住佢啊！如果唔系啊，大件事啊！ 好彩冇事。 你做咩咁肉紧？唔通你都有咁嘅经验？ 唔系啊。哇，你皱晒眉头喎，系咪有事？ 朋友部车咯，喺马路坏咗，我要去帮手。 咁我哋下次再饮过啦，呢一次我请客，当系多谢上次你帮咗我。 咁多谢晒，我走先啦。 拜拜， 拜拜。唔知咩氹你咁夜揾我咩事？ 我想问多你一次，你同林家伟系咩关系？ 我讲过啦，林家伟系我 client。 你哋之前真系唔识对方？ 上个月林家伟嚟私家侦探社揾人，我先识佢噶咋。 上个月？咁呢张你同林家伟喺十二年前嘅合照，你要点解释 啊？ 廖日豪导演，王维森配音，《寻人游戏》第六回合，司徒永泉、陈川辉饰演，匪叔梁官友饰演，张国齐、罗瑞安饰演，陆子俊、刘俊明饰演 ，Maggie、黄君贤饰演，李森、李慧乾饰演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曾自信撑得住，仍长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悲喜已落字太凌乱。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。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。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。并未获得什么，仍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谁人比失恨明显，空手却要对我手软。沿住我这身段，巡游世界叫痛苦缩不断。他将我捧上天，他逼我转个圈，花口洞争抢了万众的焦点。他将我推向边，在末路上显露每个每个黑暗面。人心的命案，我却不知不觉，不信世界那么丑恶。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。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。并未获得什么，现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我这一句拒